有人说我们这一代呢，或多或少都远离了故乡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们兜兜转转却又义无反顾。后来我终于明白，有时候你离开了家，才能够明白故乡的好。明白了反而更坚定现在的路，因为你要带着最好的自己回去。 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，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，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，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，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，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，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，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春雨不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 在1997年9月份的时候，周杰伦被吴宗宪赏识，加入唱片公司担任音乐制作助理，但是他写出来的歌没有一个歌手愿意接受。在1999年12月份的时候，吴宗宪告诉周杰伦，如果他能够在10天之内写出50首歌曲，就帮他从中挑选10首歌出一张专辑。最终周杰伦如约完成，他一手包办了10首歌的制作、作曲、和声编写、3首歌的编曲以及2首歌的作词，创作出了他的首张专辑，当中还有徐若瑄、方文山等人参与创作。不知道从他的身上你又学到了什么呢？ 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心情明明感谢地吸引你，让我懂了你漂亮的人我迷惑你，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疼的，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，可爱女人坏坏的人我疯狂的，可爱女人漂亮的人我迷惑你，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疼的， 说爱情有四个阶段，熬过去就会永远在一起。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，一段成熟称得上是真爱的恋情必须经过四个阶段，共存、反依赖、怀疑、共生，之间转换所需的时间不一定，因人而异。不知道你经历过哪几个阶段？ 守望灿烂的孤独， 爱要幸福，哪怕从眼泪中流出，流出。 想和你一起去看十月的海，在九月的暖风当中奔跑，撑着伞走过九月的雨夜，然后在冬天的夜晚想起你。一起来听歌。 眼睛追逐你的路，我开

给我机会，如果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 有时候常常会回想某一个片段，那时候我们还年轻，一路上走的跌跌撞撞，磕磕绊绊的，渴望被理解，也渴望被珍藏。后来我们学会把这些所有的画面都融合在一起，才明白那些所有痛都打不败我们的时刻，其实是一种青春的骄傲的姿态，所以我们才会为曾经我们做过这么多的事情而骄傲自豪。 从前所有一切重演，我是否会明白生活终点，不怕挫折打击，没有空虚埋怨，让我看得更远。如果再回到从前，还是与你相恋，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，还是热烈以后简短说声再见，给我一点空间。